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都有哪些常见的流媒体服务器，以及我们该如何进行选择。在上一篇文章中呢，我们详细讨论了三种多方通讯架构的类型，包括 Mesh、MCU 以及 SFU。那从那篇文章中呢，我们也可以知道 SFU 方案是目前最优的一种多方通讯架构的方案，而且这种方案呢，目前已经有很多的开源实现了，包括 LeetCode、Genus、MediaSoap、麦肚子等等这些开源项目。当然了，你可以自己实现 SFU， 但自己实现流媒体服务器呢，确实困难很多。它里面至少要涉及到 DTLS 协议、SE 协议、SRTP、SRTCP 协议等等。就光我们理解这些协议呢，就要花不少的时间。那如果要实现这个 SFU 呢，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或者是这个确实这个能遇到很多的困难，对吧？可以想见的。而使用开源的流媒体服务器，就可以大大的减少你的工作量。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那这么多的开源流媒体服务器，对吧？究竟该选哪一个呢？这就涉及到一个选型的问题。你必须要能对上面提到的这个所有的开源项目都有一个清楚的认知，知道他们各自的优劣点，对吧？才能选出更适合你的那一款流媒体服务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按顺序把这几个开源的实现呢向你做一下介绍，从而让你对他们的优缺点呢有一个更清楚的认知，那以便呢选出更适合你的那款流媒体服务器。那首先是 LeetCode。 LeetCode 呢，既可以用作 SFU 类型的流媒体服务器，也可以用作 MCU 类型的流媒体服务器。那大多数情况下呢，大家都使用它作为 SFU 类型的流媒体服务器。 LeetCode 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媒体的通讯服务器了，而且呢它还包括了这个媒体传输层、业务层、用户管理等等这些功能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并且呢这套系统还支持分布式部署。那 LeetCode 呢是由 C++ 和 Node.js 语言实现的，其中通讯部分是由 C++ 语言实现，像心灵控制、用户管理、房间管理这些呢是用 Node.js 来实现的。它的源码地址以及整个架构图我已经放在文中了，你可以参考一下。通过这张图呢，你可以看出 LeetCode 从功能层面上来说呢分成了三部分，那包括了 NUVE、 Erase Controller 和 Erase Agent 的三部分，它们之间呢是通过消息队列来进行通讯的。啊，下面我们就来分别看一下，看一下它们之间的这个功能以及联系。那第一个呢是 NUVE， 那它呢实际上就是一个 Web 服务，用于管理用户、房间，那产生 Token 以及房间的均衡负载等相关的工作。它使用这个 MongoDB 存储房间啊，还有这个 Token 信息，但这个用户信息呢并不放在这里。那第二个呢是 Erase Controller， 那它呢用于这个管理的控制、信令和非音视频数据，对于这些东西的这个管理都是 Erase Controller 来控制的。它通过消息队列与 NUVE 进行通讯，也就是说呢 NUVE 可以通过消息队列对 Erase Controller 进行控制。第三个是 Erase Agent， 它用于音视频流媒体数据的传输，那可以是分布式部署的，对吧？ Erase Agent 呢与 Erase Controller 的通讯也是通过消息队列。那么信令消息通过 Erase Controller 接收到之后，再通过消息队列发送给这个 Erase Agent， 从而实现对 Erase Agent 进行控制。好，通过上面的描述呢，你可以知道 LeetCode 不仅仅是一个 SFU 流媒体服务器了，它还包括了与流媒体相关的业务管理系统、信令系统、流媒体服务器以及客户端 SDK 等等，可以说它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产品了。如果你使用 LeetCode 作为流媒体服务器啊，基本上不需要做什么二次开发了。所以这样一套系统呢，对于没有音视频知识积累的公司或个人，那具有非常大的这个诱惑力。目前这个 Inter CIS 项目就是在 LeetCode 基础上这个研发出来的，已经为不少公司提供服务了。但 LeetCode 也有一些缺点。那第一个呢，就是在 Linux 下，这个目前只支持 U 版图 14.04 版本。其他版本上呢很难编译通过。 第二个呢是 LeetCode 不仅包括了 SFU 而且还包括了 MCU， 所以它的代码结构呢比较重，学习和掌握它需要花不少的时间。第三个呢是 LeetCode 的性能比较一般，那如果你把这个流媒体服务器的性能排在第一位的话，那么 LeetCode 呢就不是特别理想的 SFU 流媒体服务器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 Genesis Gateway。 Genesis 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WebRTC 流媒体服务器，它是以 Linux 风格编写的服务程序，采用 C 语言实现，支持 Linux macOS 下编译部署，但是呢在 Windows 下就不能做这些事了，对吧？它是一个开源项目，这个源码的编译安装都非常简单，只要按照这个 GitHub 上的说明文档进行操作就可以了。那源码以及编译手册的地址我已经放在文中了。 Genesis 的部署呢也十分简单，具体步骤呢详见文中的这个文档链接。从文中的 Genesis 架构图啊，你可以看出 Genesis 分为两层，也就是说应用层和传输层。那插件层呢又称为应用层，对吧？每个应用都是一个插件，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动态的加载或卸载到这个应用。那插件式的这种加装方案啊是非常棒的一种设计方案，灵活、易扩展，对吧？容错性强，尤其适用于这种业务比较复杂的这个场景。但缺点呢，就是实现复杂，成本比较高。在 Genesis 默认支持的插件包括以下几个。那第一个呢是 SIP， 这个插件呢，就使得 Genesis 成为了一个 SIP 用户代理，从而允许 WebRTC 终端在这个 SIP 这个服务器上进行注册。并且呢向 SIP 服务器发送或接收音视频流都是可以的。第二个是 TextRoom， 这个插件呢是使用 DataChannel 实现的一个文本聊天室。那就像我们前面文章所介绍的，那 DataChannel 呢是 WebRTC 专门用于提供出来传输非音视频数据的，对吧？那 TextRoom 就是利用这个 DataChannel来实现一个文本聊天。好，第三个是 Streaming， 它允许 WebRTC 终端呢观看或接收那由其他工具生成的预先录制好的文件或媒体，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MP4 文件或 FLV 文件，就可以通过这个 Streaming 这个插件把它推到这个 WebRTC 的各个终端去，那么你就可以观看电影了，对吧？这是一种推流的方式。再下一个呢是 Video Room， 那它呢实际是实现了视频会议的 SFU 服务，实际就是一个音视频的路由器。再下一个呢是 Video Call， 这是一个简单的视频呼叫的应用，允许两个 WebRTC 终端相互通讯，它实际上与这个 WebRTC 官网的例子是相似的或者是基本一致的。那不同点呢就是这个插件呢要经过服务器将这个音视频进行中转，对吧？而 WebRTC 官网的例子呢直接走的是 P2P 直接连接。好，最后一个呢是 Record Play， 这个插件呢有两个功能，一是将发送给 WebRTC 数据录制下来，第二个呢是可以通过 WebRTC 进行回放。这个传输层呢包括了媒体数据传输和信令传输。那媒体数据传输层呢主要是实现了这个 WebRTC 中需要的所有的流媒体协议以及其他这个相关的协议，比如 DTLS 协议啊、 SE 协议啊、 STP 协议啊、 RTP、 SRTP、 SCTP 等等这些协议，对吧？信令传输层用于处理 Genesis 的各种信令，它支持的传输协议包括了 HTTP、 HTTPS、 WebSocket、 WebSocketS 等等一堆，对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有些协议是可以通过编译选项来控制是否安装的，也就是说这些协议并不是默认全部安装的。那另外呢 Genesis 所有的信令的格式都是采用的这个 JSON 格式。好，那通过上面的分析呢你可以知道 Genesis 这个整体架构啊采用了这个插件方案，这种架构方案呢非常优秀，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啊非常方便的在上面编写自己的应用程序，而且它目前支持的这个功能呢非常多，像 SIP 啊、 RTSP 啊、音视频文件的播放啊、录制等等，所以呢在与其他系统的融合性上有非常大的优势。另外呢它底层的代码是由 C 语言实现的， 所以性能方面也是非常强劲。Jitters 的开发部署手册也非常完善，因此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开源项目。如果说 Jitters 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它的这个架构设计呢比较复杂，对于初学者来说呢难度稍大，对吧？好，再接下来呢我们聊聊这个第三个 Meteor Soap。 Meteor Soap 呢推出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对，那它是由应用层和数据处理层组成。那应用层呢通过 Node.js 来实现，数据处理层呢由 C++ 来实现，包括了 DTLS 协议的实现、 ICE 协议的实现、 SRTP、 SRTCP 协议的实现、路由转发等等，对吧？你可以参考文中的 Meteor Soap 的这个架构图。那通过这张架构图呢，我们可以知道 Meteor Soap 呢把每个实例称作一个 worker， 在 worker 内部呢有多个这个 router， 每个 router 呢相当于一个房间，对吧？所以就相当于在一个 Meteor Soap 一个实例中呢有多个这个房间，这是我们很清楚就能想到的。那在每个房间里呢可以有多个用户或者称为参与人，那每个参与人在 Meteor Soap 中呢由一个 transport 来代理。换句话说啊，就是对于房间这个 router 来说， transport 就相当于一个用户。对，那 transport 呢有三种类型，一种叫做 WebRTC transport， 第二种是 Plain RTP transport， 那第三种呢是 Pipe transport。 这个 WebRTC transport 比较好理解，就是用于与 WebRTC 类型的客户端进行连接，比如像浏览器，对吧？这就是 WebRTC transport。那第二个呢是 Plain RTP Transport， 用于与传统的 RTP 类型的客户端进行连接。通过这种类型的 Transport 呢可以播放多媒体文件，或者是通过 FMPEG 来推送多媒体文件到这个 Meteor Soap， 对吧？第三种呢是 Pipe Transport， 那这比较有特点，它是用于 Router 之间的连接，也就是说一个房间中的音视频流可以通过Pipe transport 传输到另一个房间里，这样就使得多个房间之间呢这个形成了一个连接关系，对吧？那你在这个房间里看的内容与另外一个房间里看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对，这在一些特殊的应用场景中还是非常有用的。好，在每个 transport 中呢可以包括多个 producer 和 consumer， 对吧？也就是说生产者和消费者。那 producer 呢表示媒体流的共享者，它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音频的共享者，一种是视频的共享者。那 consumer 呢表示媒体流的消费者，那也分为两种类型，对应的是音频的消费者和视频的消费者。 Meteor Soap 实验的 SFView 啊在逻辑上非常的清晰，对，我们看这张图就能看出特别的简单，对吧？它不关心上层应用是如何做的，那只关心底层数据的传输，并将这种传输呢做到极致，这就是 Meteor Soap。 Meteor Soap 底层使用的是 C++ 开发，那使用 libuv 作为这个 EBIO 事件处理库，所以呢保证了它的性能的高效性，同时呢基本上实现了 WebRTC 所支持的所有的实时传输的各种优化，所以说它是一个特别优秀的这个 WebRTC SFU 流媒体服务器。对，可以说它与 Jitters 呢就是说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呢这个它与 Jitters 相比那更聚焦于这个数据传输的实时性、高效性、简洁性，而 Jitters 呢相比 Meteor Soap 的就是做的更多也更加复杂。所以对于想学习 WebRTC 流媒体服务器源码的同学来说呢， Meteor Soap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项目，因为简单，对吧？而对于开发能力比较强的公司来说，那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在 Meteor Soap 上做二次开发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种技术方案。好，最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 MyDudes。 MyDudes 呢是一种综合的流媒体服务器，它不仅仅支持 WebRTC， 还支持很多其他的这个协议，像 RTP、 RTMP， 对吧？那 MyDudes 的架构图呢我已经展示在文中了，你可以参考一下。从大的方面来说啊， MyDudes 支持 RTP、 RTCP、 SRTP、 SRTCP 等相关协议，从而呢可以实现与 WebRTC 中的这个相互连接。 除此之外呢 ，MyDuze 还可以接入 RTP 流、RTMP 流，因此呢，你可以使用 GStreamer、FMPEG 向 MyDuze 推流。它还包括了 Recorder 模块，用于将房间内的音视频流录制下来，以便后面回放。为了提高多方通讯的质量，这个 MyDuze 呢，在音视频的内容上以及网络传输上都做了大量优化。以上我们介绍的呢是 MyDuze 的核心层，那 MyDuze 的控制逻辑层呢是通过 Node.js 来实现的。那 MyDuze 对外呢提供的是一个完整的 Node.js 模块，对它的 API 呢是 JavaScript 语言。那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啊， MyDuze 与 MediaSoap 相比，两者在核心层实现功能上呢就差不多，但 MyDuze 的功能更强大，包括了录制、推 RTMP 流、播放 FLV 文件等等相关的操作，但 MediaSoap 就没有这些功能了。不过 MyDuze 虽然是 C 加加开发的流媒体服务器，但在底层呢还是用的比较老的 Port API 来处理的异步 IO 事件，这就导致它在接收发送音视频包时呢性能要差一点。那上面我们对几个开源的外部 RTC 流媒体服务器这个做了介绍，从中呢你应该对他们的架构呢有了一个基本的理解。那到底该如何选择外部 RTC 流媒体服务器呢？其实这个选型呢是一个这个 balance， 就是没有最好，只有一个更合适，对吧？各方面的平衡。那每个开源实现都有它自己的特点，都可以用到产品实现中，只不过呢作为开发人员来说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技术背景，你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以及项目特点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那接下来呢我就介绍一下我是如何对项目进行评判和选择的。在选择之前呢，我会像上面一样对选择的项目有一个大体的了解，然后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对项目进行打分，从而选出最适合自己的项目。那首先呢是实验语言，在一个团队中呢肯定会选择一种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语言进行项目开发，对吧？那么这种语言呢就是大家最擅长的，比如阿里系基本上使用的是 Java 语言进行开发，而做音视频流媒体服务的呢为了追求性能一般都会选用这个 C 或 C 加加语言。 MyDuze、 MediaSoap、 LeetCode 这个控制逻辑呢都是通过 Node.js 实现的，媒体通讯是通过 C 加加实现的。那这种方案呢就适合有 JavaScript 背景的开发者，那更容易入门。而 Genus Gateway 呢是完全通过 C 语言来实现的，服务部署是传统的 Linux 风格，那更适合 Linux C 开发者。其次是系统特点，像 LeetCode 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支持分布式这个集群部署，所以系统相对复杂，学习周期要长一些，可以直接进行部署在这个生产环境下，对吧？ Genus 开发的灵活度就不够。 Genus 呢是一个独立的服务，支持的信令这个协议很丰富，支持插件开发易扩展，对于 Linux C 背景的开发者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那 MyDuze 和 MediaSoap 呢都是一个流媒体服务器库，那对需要做系统集成到自己产品的开发者来说不错的选择，对吧？另外从性能方面讲，这个 LeetCode、 MyDuze、 MediaSoap、 Genus 单从这个单个服务来说都能支持到这个500方的参与人，但相对来说呢 LeetCode 的性能要低一些， MyDuze 呢由于没有使用这个 ePro 所以性能上呢会受到一些影响。不过总的来说啊，他们在500方的这个容量下视频质量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保证，延迟在100毫秒左右。最后总结一下，本文我们分别介绍了 LeetCode、 MyDuze、 MediaSoap、 Genus 四个开源的 SFU 这个架构。那从 SFU 模型来看基本都是类似的，只是概念叫法不同，差异呢主要体现在系统对外提供的接口上。对想研究 SFU 基本原理的开发者来说呢，只要选择其中一个项目仔细这个研读就可以了，但我个人呢建议还是选择 MediaSoap， 因为它结构简单，入门容易。当然如果是一个纯 C 技术背景的开发者来说呢，那可以选择 Genus。 那如果说还需要研究这个录制回放 MCU 的开发者呢， 就可以去研究一下 MyDuz。MyDuz 呢是一个体系，有很多开源的项目组成。对，那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流媒体服务器支持集群，那就可以参考 LeetCode 了。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将上面这个四种常见的流媒体服务器向你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那么到这里呢，我再给你出一道这个思考题。这道思考题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让你自己实现一个 SFU 流媒体服务器，你会怎么设计？那你认为有哪些问题是实现 SFU 的关键呢？那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